听见经典，听见美。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是一位老顾客，他和考古打了半辈子交道，挖掘过不少著名的墓葬。那么这次他又会带来多少精彩的探墓故事呢？ 老板，好久不见啊！ 啊？哎呦，考古专家来了！欢迎欢迎！哎，可有日子没见着你了， 想我了吧？ 没错，想你了，更想你的故事。哎，来来来，先喝杯水。 哎，谢谢啊。 最近忙什么呢？又挖到什么古墓了吗？ 瞧你急的。 主要啊，上次你讲的那个西燕川唐代古墓的挖掘故事太有意思了，又是追捕盗贼，又是挖宝贝的， 跟大片似的。这么过瘾啊？ 那可不。所以啊，我一直想着你什么时候还能来， 我还想过把瘾呢。 哎呀，那看来我今儿是来对了。 哟，看来是有备而来咯。 自然是有备而来啊。 哎，快快快，赶紧讲赶紧讲。 哎呀，别急呀、啊、好故事啊得慢慢讲。 行。 哎，话说啊，那都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在华北平原一个小村子的大街上，突然闪过几个黑影，他们径直来到一座大土包前，拿起铁锹就开始挖了起来。他们到底是什么来路？挖的又是什么呢？ 哎呀，就喜欢你用这种风格讲故事。 哎，有点太夸张了啊、哎、不知道的以为我是念小说呢。 知道的就会认为你的故事比小说还好听。 哎，你还挺会激发别人讲故事的兴致的啊。 这个可能是我们爱听故事的人的本能吧。哎、继续继续。 哎，好好好。哎，刚才我说的那个村子啊叫灵上寺。 嗯， 位置是在河北省的县县。哎，那个灵上寺啊是个挺有意思的村子。哎，咱就说它的名字吧。灵就是陵墓的灵。 灵上寺，陵墓上的寺庙，这名字起得也太赤裸了吧，一听就有坟呢、啊、 哎，不止名字赤裸，人家的坟啊本身就更赤裸 啊、哎、 那个村子中间啊有一个山一样的小土包。哎，土包顶上稀稀拉拉的住着几户人家，山包下面全是民宅，就把那个山包围在当中。哎，当地的人都说呀，这个山包是一个古代王侯的墓。不过这究竟是不是真的，王侯指的是谁，谁也不知道。后来有一天一大早啊， 村民们就看到山包北面的平地上多了一个大坑， 就是你一开始说的那帮人挖的吧？ 没错啊。到了第二天下半夜，那帮人又开始在那儿挖上了。结果第三天早上，村民们一起来就发现坑里边是潭黑水，哎呦，那叫一个深不见底，而且大坑边上还散落着这几块黑乎乎的木头。 木头？哎，那这些木头是？ 老百姓都觉得那是棺材板啊。哎，这下可不得了了，大家都意识到那些人是盗墓贼啊。当地人都迷信，怕这帮人把宝贝偷走之后村里风水就给破了，赶快就去报案。 那盗墓贼最后抓着了吗？ 抓着了。当时这个案子传到县里，文物部门和公安部门都来了，一查就发现那帮盗墓贼其实就是当地的几个村民。那也甭废话了，直接拿人呗。那几个人啊就被请进了局子。犯罪嫌疑人抓到了，问题就是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毕竟这坟都被挖到这种程度了，你说是继续挖呢还是填了呢？县文物局的人就把这事儿逐级上报到了省里。省里的意思很明确，赶紧进行抢救性发掘。 哎，我插一句啊，我一直都很奇怪，为什么你们这些做考古的总是跟在盗墓贼屁股后面跑啊？哎，等他们都把好东西拿走了，你们再挖不就什么都不剩了吗？ 哎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啊，主要是啊，地主家也没余粮啊。 怎么了？经费不够啊？ 对呀，你想啊，咱们国家历史那么悠久，古墓可以说遍地都是，国家也不可能有足够的经费把他们全都挖出来，不是？ 嗯， 资金有限啊，所以肯定先紧着那些已经勘测出来的比较重要的古墓来进行挖掘。也就是因为没钱，有的墓虽然勘测出来了，但也顾不了人天天跟那守着。你也知道古墓往往位置偏远，所以这不就给了盗墓贼可乘之机吗？而那些墓一旦发现被盗了，就意味着里边的文物有可能会遭到损坏，很多东西如果不赶紧挖掘保护，损失就更大了。所以这时候钱再紧也得咬着牙对那些被盗的墓先进行抢救性发掘。 哦，哎呀，原来是这样。 是啊。 那这次的墓被破坏的严重吗？ 万幸啊，因为是当地村民挖的，也不是很专业，所以啊，至少从表面上看，损失还不算大。 太好了。所以之后你就去了？ 对呀，而且这次带队的也是你的老熟人。 我的老熟人 李恩呐、啊，我跟你提过。 李恩，哦，就是上次你讲的挖掘西燕川古墓的时候那个带队的队长，对吧？ 哎呀，不错，记性挺好啊。他可是个擅长啃硬骨头的老专家了。我们这队人马直接去了县县，他们县的文物保管管理所的所长接待了我们，还领着我们参观了他们的所里的那些宝贝，其中有一个错金铜豹，给我印象很深。它也就是这碗口大小啊，浑身都布满了花纹，那错金工艺是真高啊！蹲在那儿，昂首张口，神态特别逼真，漂亮，而且啊，拿在手里还挺沉，打眼一看还以为是汉代的席镇呢。就跟中山靖王刘胜的墓里挖出来那一模一样。 哎，等等，这信息量有点大呀。错金工艺是什么呀？这席镇又什么意思啊？ 嘿嘿嘿，哎，这错金呐、啊，就是指一种金属丝镶嵌的工艺，也就是用金银丝在器物的表面上镶嵌成花纹或者文字。 哦，这个意思。 至于这个席镇呢、啊？啊，就是压席子的重物。这汉朝的时候啊，大家聚餐会客的时候都是坐在席子上的。据说汉高祖刘邦去姑爷家，就是鸡坐在席子上。 鸡坐？ 啊，这个鸡呀、啊，就是簸箕那鸡字。啊，鸡坐的意思就是像簸箕那样叉开腿坐。哎，你别说是在汉代了，就现在这么做，你也是相当没礼貌啊，是吧？ 对啊。 哎，所以光从坐姿就能看出，这刘邦的性格是多么狂放不羁呀、啊！哎哎哎， 远了扯远了，咱继续说席子啊。 好好好。 汉代的那种席子啊，都是用竹条或者苇子编的，四边的角很容易翘起来，所以当时的人就会找重物压上，没钱的人用块石头就能解决问题，有钱的主呢自然就会用高级的金属物件了。再厉害一点的人物啊，就用这种豹子。文保所里啊收藏着这个错金铜豹，等级就很高，至少得是诸侯那一级别的人家里用的物件。 这没想到一个县级文保所还收藏着这么高级的文物啊。 嘿，哎，你还千万别小看河南那边的文保所，好东西多着呢。到了第二天，所长就带我们去工地了。汽车出了县城，大概开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就到了灵上寺村。到村口的时候，我们看见一户人家的家门口站着一个黑胖的中年汉子，所长好像跟他很熟，上来就喊：哎，小锁啊，放回来了。 放回来了？哎，这人难不成就是那个盗墓的？ 嘿，没错。所长还逗他呢，问他这回还挖不挖。小锁连声说不敢挖了，不敢挖了，打死都不挖了。所长又问他在大坑里都挖到啥了，他说什么都没挖着，除了木头就是黑水。我们李队赶紧问啊，是啥样的木头。小锁说这些木头可大了，比房梁还粗，挖了半天都没挖出一根，横七竖八一摞一摞在那搁着。之后啊，我们李队长就问小锁愿不愿意给考古队干活。哎呦，这可把他高兴坏了。不过李队给他提了一个条件，那就是绝对不能再私挖古墓了。 这个肯定应该没问题吧？ 肯定的呀。小锁特别痛快，还赌咒发誓什么以后再去挖墓什么不得好死什么什么。 倒是个实在人。 是啊，所以这小锁啊就被我们雇来看那墓坑了。他带我们去看那墓坑啊，那坑还真不小，足有五六米深，这坑底啊还真是黑水，也不知道有多深啊。那大坑的南边是一座大土包，直径得有200多米， 就是一开始你说的那个山包对吧？ 对呀、啊。我们上去看了看，上面有十几户人家的房子，也都挺破败的了，但他们房子还挺有特点的，是用黄草泥抹的墙面，外边还裹着成串的草帘子，一层压一层，就跟过去人穿那种蓑衣似的。 哦，哎，我能想象出是什么样的。 是啊，我一问才知道，其实这个啊是当地的一种独特的建筑工艺，能防止雨水把墙面给冲毁，而且还有保暖的功能。这种房子住起来冬暖夏凉，唯一的缺点就是怕火，那要是真着起来，房子转眼就没。我们还进屋看了看，发现那些屋子竟然都是空的。小锁跟我们说啊，其实大多数人家都搬到山下去了，山上啊又剩了几条野狗，时不常的叫上几声，那氛围还挺凄凉的。其实像这样的大土包县里还有很多，因为汉代的时候这里边都是河建国的都城，诸侯王在这里经营了100多年呢，所以历代死去的国王和贵族都葬在这儿。 这简直就是考古的天堂啊。 更是盗墓贼的天堂啊。那时候王陵的墓葬都修得特奢侈，一个个这坟上都是小山一样的封土堆，就是为了凸显所谓的王家气派和与众不同啊。结果呢，你说你这么乍眼，这不请等着这个盗墓贼来偷吗？所以这些坟包啊基本上都被那些人光顾过了。 那灵上寺村的这个坟会不会也被…… 哎呀，不知道啊，所以啊才要打开看看嘛。当时啊我们就想，这都上千年了，不被盗墓贼光顾的可能性也不大，但万一能留下点什么也行啊。而且光从那座封土的外观来看，就知道这墓主人非富即贵，还是有挖掘研究的必要的。所以几天之后，我们考古队就进驻了灵上寺村。不过要挖这个墓啊，得先搞清楚它的结构和位置，这就跟打仗一样，事先要侦察敌情，看看对方的火力点分布，再制定计划，这才做到知己知彼啊。 怎么突然觉得这剧情 要变得紧张起来了。哎，那怎么才能知道这个墓的结构呢？ 那就要用到我们考古队的秘密武器了。 什么武器啊？ 洛阳铲呗。 哦，哎，我知道，盗墓小说里经常提到这个工具。 那你应该也知道，这洛阳铲最早就是盗墓贼发明的吧？ 嗯，我还记得，之所以叫洛阳铲，就是因为河南洛阳那一带的古墓特别多，历朝历代都有靠盗墓为生的人，这种铲子也是洛阳人发明的。 没错，是上个世纪初发明的。要说起洛阳盗墓啊，最有名的就要数曹操了。当年他为了扩充军备，购买军火，还特地成立了专业的盗墓机构呢，还美其名曰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专门负责去挖这贵族墓葬里的宝贝。哎呀，你说这曹操那时候在中国，他也知道挖坟掘墓是十恶不赦之罪，可他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哎，确实有点枭雄之气啊。又扯远了啊。再说回这洛阳铲啊，你别说，它是真好用。铲头是用金刚打造的，一米左右，铲子是半圆形的，大概有20公分长，后面安个木杆就能用来钻探了。 哎，我知道啊，把它扎到地底下再提上来，就能带上来一截土壤。这有经验的人啊，只要通过观察土壤的颜色和硬度，就能分析出这地底下埋的是什么东西，甚至还能推算出墓葬的深度、宽度和形状呢。 哎呦，盗墓小说没少看呢。 也就看了几本《鬼吹灯》。 哎，那你知道洛阳铲也有个致命的缺点不？ 啊？什么缺点啊？ 嘿嘿，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如果碰到沙层、水层或者石头，就彻底失去作用了。 哦，哎，对呀，确实有道理啊，这样土壤分层就看不出来了。 嗯，而我们在灵上寺啊，就遇到了这个大麻烦。这个地方靠近渤海湾，土质的沙性很大，土层又厚，下探了7-8米，土质都没有变化。特别是到了一定深度的时候，地下水就冒出来了，铲子就没法再往下探了。哎呀，所以这么一来啊，我们这秘密武器就彻底歇菜了。 哎，那怎么办呢？ 哎，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呐、 啊，要开书啊。哎， 第二天呢，我们上工路过一家农户，看见院子里有几个壮汉正抬着一根特别长的铁管子这往地下戳呢。李队就问小嘴他们在干啥。小嘴说他们在打井。哎，我们一听都挺好奇的啊，就说进去看看。我们发现那几个汉子先在地上挖一个1尺多深的小坑，将里边倒上水，再把那根长铁管抬过来立起来。哎，那铁管子得有2寸多粗，8-9米长，下边是一个锥形的铁尖儿。有一个人过来拿2个铁卡子，把另一根短铁管固定在长管上，就有点类似于红十字那个标志啊。然后大家就抬起这个长管子，这么一上一下的往下扎，边扎还边喊号子，那个铁管子也就越扎越深，而且随着那个铁管子上下插动，土坑里的水啊也是被震得哗哗直响，还有人啊不停地往这坑里边加水，不一会儿，哎，这铁管就全扎到地下了，然后他们再把这根铁管子拔出来，不就剩下一个小洞了吗？ 对啊， 他们再用一个能稍微细那么一点的管子，顺着这个洞插进去，固定好，再安上井头，就这么咔嚓咔嚓的一压，哎，不一会儿水流就出来了。 哦，原来当地的井水是这么打出来的，真是有办法呀！ 而且啊，从钻孔到出水前后不到1.5个小时，哎，这速度也太快了。当时我们李队灵光一闪，巴掌一拍，说这种方法兴许能探大墓 啊。哦，哎，这样就能把地下水给抽出来了是吧？ 没错，我们一打听才知道这种工具在当地叫老头乐 啊。 哎，